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池小池拿了卡片却未离开，也没有把卡片直接分发给孩子们，反倒是来到刚才那群孩子中间，大喇喇地盘腿坐下，熟络自然地加入战局。 轮到谁了？ 一个剪着短发的小女孩软软道： 该谷哥哥了。 她掏了张卡片，又偷眼看了一下谷星志。 谷哥哥不来打了吗？ 他把卡片让给我了，我是他队长，他怕我。 啊！ 说吧。池小池动作潇洒地抽出一张牌，手起牌落，声音够响，但是没能把任何一张牌震翻过来。孩子们都惊呆了，池小池应景地露出了尴尬的表情，孩子们笑作一团。池小池挠挠头皮，略不服气道： 再来。 十数个回合后，他手里的牌全都合情合理地输了出去。孩子们笑话他的弱，他不仅照单全收，还配合地露出窘迫又不服的小表情，耳垂都红了些。有饭熟的香味从邻近的房子内传出，孩子们在夕阳中揣着迎来的卡牌欢蹦乱跳地离开。丁秋云则拍拍身后的冷灰，起身走回谷星志身边，笑问道： 看清要怎么输了吗？ 柔柔的日光穿过雾，笼罩在丁秋云四周。他这样问着从不肯向任何人认输的谷星志，也并不期望从他这里得到答案，伸手摸了摸一直在孩子们背后乖巧蹲等的黑豹脑袋，便和他的老板一起往摩托车的方向走去，留给谷星志一个背影。谷星志足够聪明，因此他明白了丁秋云的意思，对待这些孩子要学会如何赢，也要学会如何输。即使他不能理解，但来日方长，他会好好学习的。这样想着，他抬手扶了扶胸口，他在胸前还藏了三张卡牌，那是他最喜欢的几张，因此特意挑来随身放着，是一只兔子，一条鲤鱼和一朵玫瑰花。有一只兔子叼着玫瑰花，想要水底的鱼接受它的心意，它不知道该怎么诉说自己的爱意，不知道怎么能让鱼接受它，只能心急地跳来跳去，甚至扑到水里去，弄得一身狼狈。可鱼仍然不肯靠近它，只在离它不远不近的地方游来游去。兔子焦躁过，痛苦过，但它渐渐发现，这水潭游起来好像也挺舒服的。他渐渐明白为什么鱼喜欢待在水里而不肯跟他一起上岸了。所以这只兔子下定决心要努力学会游泳，让鱼天天看到自己，直到有一天愿意接过它的玫瑰。与此同时，目睹了刚才发生一切的061哭笑不得。他可以用人格替池小池担保，池小池不是装的，他是真的菜。他生平第一次见识到一个人在凭实力惨败后还能走得这么气势如虹，就连借口都找得这么漂亮，惹得他很想捏捏池小池的脸。于是在跳上摩托车后，黑豹伏在池小池背上，轻轻拿爪子碰他的侧脸，并特意谨慎地收起了爪尖，生怕弄疼了他。豹子的肉垫太软，池小池没忍住拉过来捏了好几把，又撸了几把他的脊椎骨，几把就把不听话的大豹子哄顺毛了。 池小池刚才屡战屡败的挫败感顿时消下去了不少，他戴上安全帽发动了摩托，豹子仍趴伏在他背后，模拟出一个人类拥抱的姿势，臂膀施加的力道缓慢收拢，把身前人整个拥在怀里，动作隐蔽却又温柔异常。数日后，丁秋云的小队再次出发，目的仍是搜集物资。在一座陌生的城市内，他们竟然遇到了久违的食人爬山虎，好在他们早已有了经验。三把储油充足的汽油枪喷吐着橙红的火舌横扫过去，形成了一个极密集的攻击网。被烧伤的爬山虎不住发出孩童的尖叫，留下一节节焦枯的残肢逃窜而去。清除了障碍后，池小池他们也不敢懈怠，开了大半个街区，选了一间早已空荡了的24小时自动便利超市休息。超市内的冰柜里竟是冻得水分尽失的瓜果，还有一些早已不能食用的寿司饭团。和对付怪物一样，队员们早不再像早日一样不分好坏地收揽物资。他们从卡车里抬出烧烤架，取出半扇新鲜的鹿肉和一些土豆，拿军刀割成小块，撒上迷迭香料，刷上锦姐亲手做的黑胡椒酱，放在架上拿硝石点燃烤炉。肉滋滋地顺着铁架往下滴落着肉汁和酱汁，渐渐散发出奇异的浓香。在肉烤熟前，严兰兰和其他几个队友去超市里搜索有无其他物资了。留下的几人闲来无事，开始商量该如何对付 AI 和那些新人类。池小池在立足稳当后，第一时间就拔除了小镇方圆200里内所有的 AI 基站，不然 AI 也不会视着小镇如眼中钉，时常派新人类来骚扰。但池小池建立的岗哨制度军事化极强，再加上收容了一批对人类抱有善意的 AI 以及061的指导，他们建立了属于他们的 AI 基站，和有 AI 支持的新人类呈分庭抗礼之势，硬生生在末世开辟出一片法外之地。即使如此，大家也不敢轻易松懈。 AI 虽无实体，但他们毕竟曾经操控了整个人类，这一小片城镇终究还是太小了，哪怕他们现在有了舒文清这个盟友也仍是不够。池小池倾向于带着丁秋云的队伍走得更远，寻找其他的法外之地。他知道仍有不少旧人类和向往安宁的新人类在某些地方驻扎，却因为信息闭塞，宛如身至孤岛的鲁滨逊，只能困守在原地，忐忑又不安地等待着某个地方发来盟友的讯号。他们要联合这批人，逐渐把属于人类的领地扩大。池小池在心内自言自语，把自己的设想单方面传达给丁秋云时，古星志却突然开口道， 想要解决那些 AI， 我有一个办法。 以前古星志从来不对战术的设计发表任何意见，这次突然开口，包括池小池在内的所有人便把目光投向了他。 在进入全球寒冬前， AI 几乎已经控制了这个世界的角角落落，但是他们却没能成功控制热武器。按理说，我们那个小镇只用一发卫星导弹就能夷为平地。丁队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？ 池小池缄默片刻。丁秋云当过兵，他自然是知道的。国家级和军队级的武器是以 AI 为辅，人类主控，而且设置有高精度的防火墙，以免 AI 出现问题，引发一连串严重的连锁问题。在灾变发生后，进化出智能的 AI 曾经尝试攻击武器库，但很快被应急预警机构的人发现。那里的人立即选择切断一切网络线路，直接从物理层面上阻断了袭击的可能性。这些年一直有新人类妄图重新把断了的网络重新接上，始终未能如愿。话说到这里，池小池已经猜到古星志想说什么了，他想要阻拦他，但古星志已经继续说了下去。 孙斌很懂这方面，只要再找几个相关的技术人才，想办法恢复重型武器的使用， 占据绝对的火力高点，用重型炸弹或者导弹轰炸几个新人类的聚居区，新人类就会知道他们应该和谁合作了。到时候借他们的手捣毁激战，只是时间问题。